爱触犯海洋的戒律，爱是他的罪名，男孩已经坠入漆黑海底，火龙像他们碎裂的心，快相遇又分离，一句一句在月光下叹息，在你的身边，一天又一天，天天为你痴恋，一年又一年，年年爱你不变。哦哦哦哦哦，你和我之承诺的誓言，是否真的会有实现的那一天？为何总有一些犹豫在你的眼，不愿你离开我，自我欺骗。

些时刻我们都要努力，太快乐轻轻松的心里想去认真去做做，不要左不要右不要后，一直向前走，不要远不要飞，好的运气一定会陪伴你跟我走。沙拉拉

错过错过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 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只是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

的陶醉，故事的每一页，所有一切的一切，你让故事变美，我会保存在我的世界，初恋滋味，想念的眼泪，故事里所有的一切。 去